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For today, we have a new lesson, lesson 141. Now, you can see the title here, A Happy Dream. 一个快乐的一场梦。现在先为大家 dream 这个字稍微讲一下啊，这个名词。The dream 呢，当名词的时候呢 ，that's a beautiful dream come true， 一个非常不合语法的句子，但是老外常挂在嘴巴上。That's a beautiful dream， 或者少了词，少了关系代词 which has come true， 但他把 which has 呢不用了。就直接说 That's a beautiful dream come true 那真是美梦成真啊好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的这个文章是怎么说的好 Once upon a time There lived a beautiful young girl She lived with her mother and father In a tiny house next to the river Every morning When she woke upShe would walk down to the river to eat her breakfast. She would listen as the birds sang. Sometimes, she thought they were singing to her. One morning, during her walk to the river, she met a man. He was tall, thin, and very kind. He smiled at her and said, I will give you one wish if you give me a bite of your breakfast.The girl gave the man a piece of her bread, and then she asked to meet a handsome prince and to live happily ever after. As soon as she made her wish, the man turned into a gorgeous prince. The girl was so happy, but then she woke up and realized it was only a dream. 也到头来原来是一种是一场梦，是一个空的梦，这样子蛮遗憾的。好，我们一起来看这文章。Once upon a time， 这是童话故事开头的这个用法。从前，从前，也就等于 long long ago， L O N G， long long ago。那你不能说 long long ago， long long 是弹钢琴的这样啊，那你不能讲 long long ago， 或者 long long 阿哥，这样也不是对啊，这样 long long 听得不舒服的。好，要叫 long long ago， once upon a time， there lived a beautiful young girl， 这是也是童话故事开始 ，there lived， 那个 lived 本来是生活。曾经活过一个很美的一个年轻少女你不能这样翻译有一位就直接等于 there was 的意思 there was a beautiful young girl 这 girl 不要念成 go 叫 girl 先 er 舌头往里卷然后再弹起来就像这么样 girl girl girl 啊，不要念成 goGo 这样讲应该是听得懂我们接着再往下面怎么说呢 She lived with her mother and father in a tiny house next to the river 这女孩呢生活在一起跟什么呢跟她的爸跟她的妈跟她爹娘就是 with her mother and father mother 变成是 mother 好这是骂人的话 mother 肚子饿的饿Mother, mother, 但 father 就变成了 father, 那那叫发啊的音 father, mother, father, 这一定要搞清楚。 就是爹娘。住在什么地方呢？ In a tiny house next to the river， 就是住在一个很小的房子里头。 Tiny 就是 very small， in a very small house。 这小房子住在哪呢？ Next to the river， 也就在河边啊。Every morning， 不要念成 every morning， 不是三个音节，那个 every 是两个音节， every， 不要念成 every 啊，没有这样念法的。Every morning when she woke up， 每天早上当她醒来的时候， she would walk down the river， 她就会走路啊，就沿着下面走，一直朝下走，走到河边， to the riverTo eat her breakfast， 到那边去吃早餐。她不在家里面吃，她要到河边吃早饭。因为她为什么呢？因为她吃的时候嘴巴呢通常都不合起来，还是叉叉。那这个吃法呢，在西方的世界呢，大家都是非常讨厌的。但到日本呢，吃拉面，他们叫拉面啊，拉面，他们就会非常高兴，你捧他的场。所以文化的不同啊，吃东西要小心。She would listen as the birds sang， 当这些鸟儿唱歌的时候，她就会听，边吃鸟儿呢唱着歌呢。那么鸟儿唱歌的时候呢，她说，只要你唱在我的身边，冬天也变作了春天。哇，他说只要你藏在我的身边呢，冬天也变作了春天了。哇，他就一听了好感动啊。Sometimes she thought， 有时候他认为啊， they were singing to her， 这些鸟儿呢是对着他歌唱。当然是了，没问题的，我敢保证呢，的确是为他而唱。One morning， 就有那么一天早上呢， during， 不要念成 during， during， 啊，就是因为那个 j， 就像那个 j 的那个符号啊，那 d 后头有一个 j 的那个符号呢，那个 j 的音呢，它是不要的，在美式英语它是没有的音，它直接念 do， 在英式英语它念成 during， 在美式英呢 during。During her walk to the river， 在什么当中叫 during， 在她走路到河边当中， She met a man， 她就见到阿雄了，这个男子。这男子是谁呢？这个阿雄当然不是我，因为 he was very tall, thin and very kind， 他个子很高又瘦 thin， 同时心肠又好。像我呢是 I was short， 我是应该讲 I am short， 我个子矮 fat 胖 and very cruel， 又非常的残酷，这完全不是我的写照。所以真正的阿雄是我，那么他这个故事里面的阿雄是他啊，两个都是阿雄。 He smiled at her， 他就对他就那女孩子笑了，微笑的、那不叫，那叫 giggle，giggle 列词，发出咯咯咯的傻笑声啊，那是我在笑。I giggle and he smiled， 他是微笑，微笑是没有出声的。And said， 然后就说了话。I will give you one wish if you give me a bite of your breakfast。他说，如果你给我咬一口 ，give me a bite 就是咬一口 of your breakfast。这个千万不要念成 breakfast， 叫 breakfast 也不对 ，breakfast， 啊，因为它是从 break 跟 fast 合在一起 ，fast 本来是快 ，he runs very fast， 他跑步跑得好快啊，可是当名词的时候，这个 fast 叫做斋戒，不吃东西，不进食。就是不吃东西，进入的进啊，就是那么禁止的禁也可以这样子，叫进食啊，这样子不吃东西了。那么指的什么东西呢？就晚餐之后呢，那么一直到早餐之前呢，这段期间叫做 fast， 就斋戒时间，不吃饭的东西。早上还吃饭的时候呢，就打破这个斋戒， 叫 break the fast， 合在一起叫 breakfast。breakfast。好，你要是给我早餐吃一口的话 ，I will give you one wish， 我就会给你一个希望啊，这个愿望这样子。The girl gave the man a piece of her bread， 这女孩子就给这个男子呢一块她的面包。这个面包你为什么不能讲 a bread？ 我们不是可以看到这个面包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这个面包吗？这可以数的。这个 bread 是各种形态面包的总称啊，就叫做 bread。但有一种面包它是可以数的，叫 bun 啊，就 b-u-n， a bun， two buns， three buns， 那是通常是指的是圆面包，里头有豆沙啦，有菠萝面包啦等等，那个叫 bun， 尤其是指的是餐包里面要打开，然后放着牛油或者是奶油在里头的那个 bun 啊。那和那是可以数的，一般的 bread 就是各型面包的总称，你要特别记住。所以一块面包叫 a piece of bread， 不是 a bread。And then she asked， 然后她就要求 to meet a handsome prince， 说她要能够见到一个潇洒的王子 ，and to live， 同时也要求 and 后头是那个 asked， 同时也要求 to live happily。快乐的幸福的住在一起 ever after， 从此以后，从此以后呢能够就愉快的生活在一起。那么这也是童话故事的这个结尾的时候， and then they live happily there， 或者 ever after， 从此以后就快乐的生活在一起了。这都是童话故事里面的一些用语，我们今天介绍给大家，就是以后将来你学英语的时候，各种英语你都可以看得清楚。As soon as she made her wish， 这么她一当一怎么样就怎么样。As soon as 就等于 once， O N C E， once she made her wish， 她一把这个她的愿望许出来之后 ，the man turning to a gorgeous prince。这男的阿雄呢就马上变成 turned into， 也就等于 changed into， C-H-A-N-G-E-D， changed into， 马上就变成 a gorgeous， 就是很英俊的，也很代表美丽的，也是这个字。 What a gorgeous lady there， 哇，那边那个淑女长得真是美丽啊，就等于 beautiful。 但同样这个字呢也可以指的是 wonderful， 很棒的，或者是 great， 或者是 handsome， 都可以指的，男女都可以指。好，那么或者是电影 ，What a gorgeous movie， 好棒的电影啊，就等于 great 的意思，也变成一个英俊的王子。The girl was so happy， 这女孩子这么样的高兴。But then， 就在这个时候 ，she woke up， she woke up 就是 wake up。W-A-K-E 的过去时，他就醒来了 and realized， 结果了解到后头是一个 that 引导的名词从句， that 省得掉了， it was only a dream， 那只是一个梦。这时候呢 then she cried， 然后他就哭了。Why so？ 为什么是这样子？ Oh come on， I don't like itI want my prince back. I want my prince back. 我要我的王子这样回来。哎，没有，这就是我自己加的，忘了啊。好，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开始从头到尾来念一下。Once upon a time, there lived a beautiful young girl. She lived with her mother and father in a tiny house next to the river. Every morning,When she woke up, she would walk down to the river to eat her breakfast. She would listen as the birds sang. Sometimes she thought they were singing to her. One morning, during her walk to the river, she met a man. He was tall, thin, and very kind. He smiled at her and said, I will give you one wish if you give me a bite of your breakfast.The girl gave the man a piece of her bread, and then she asked to meet a handsome prince and to live happily ever after. As soon as she made her wish, the man turned into a gorgeous prince. The girl was so happy, but then she woke up and realized it was only a dream. 好了，你就一直不断地念它，别忘了边念英文句子，也边想它中文是什么意思。越来速度越来越快的时候，都用零星的时间，到了下午，然后呢就把这文章丢掉，自己用英文这样讲一遍。导播，你看看我是眼睛是不是这样闭起来的，对不对？好，你看我就这样讲了。 Long long ago there was a young girl. This girl lived together with her mother and father in a very tiny house next to the river. Every morning she would walk down to the riverTo eat her breakfast. At the same time, she would listen to those birds singing. She thought that those birds, or they, were singing to her. She was very happy. One time, that means one morning, she walked down to the river again to eat her breakfast. Right at the moment, there came a very handsome young man.He was very tall, thin, and very kind. He smiled at the girl and said, If you give me a bite of your breakfast, I'll give you one wish. The girl immediately gave, you know, a piece of bread to the man. And of course, he...was very happy. Then he asked the girl to make a wish. She did so. Right at the moment, you know, the man turned into a very handsome or gorgeous, prince. The girl was so happy. She knew she would have a very good life ahead. She would live very happily ever after.But then, at the moment, she woke up, and much to her surprise, it was only a dream. 你看，这就是我的诠释，我把它讲完了，我就可以一遍一遍的诠释，诠释就英文的会就越来越棒。大家试试看这样做。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语法重点：一、介绍英文童话故事起首及结尾的方法或这些用法。而起首的是。Once upon a time, 从前，从前，或是 long, long ago, 或者是 a long time ago. There was a beautiful young girl, 或是 there lived a beautiful young girl, 这样开头 whose name was Snow White. 她的名字叫做白雪公主。你看这种开头吧，我相信大家已经都看过。结尾的时候就等于 the prince and princess,Princess, 不要念成 princess, 叫 princess,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从此以后王子与公主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本课第一段呢第一句即属于英文童话故事起首的用法。Once upon a time, there lived a beautiful young girl, 或是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beautiful young girl, 都可以。第二我们介绍直接引句以间接引句的这种区别，直接引句就是要加引号的，通常是在动词 say 这个后头加一个逗号，再放在引号，引号里面的再写的里面的内容一些句子，引号句点是在引号内，引号里面。你看 Mary 说了这样的话 ，Mary said, "I love music very much." 果然 said 后头是逗号，接着放引号。I love music very much, 后头放句点再放一个引号。但改成间接问句的时候呢这个动词 say, 它后头是不放逗号的直接改词改词这个 that 引导的名词从句做宾语。上面的例句马上就成为 ,Mary said, 那个 that 省得掉 ,she loved music very much. 因为前面的 said 是过去时所以原来的I love 也改成了 she loved 那变成过去时形成了时态对等一致好比较 Mary often says, I love music very much. 这个 says 是现在时。那么同样的改成 that 从句的时候，里面那个 love 也要用现在时，就变成 Mary often says, she loves music very much. 玛丽常常说她很喜欢音乐。本课第二段的第二句其实采用了直接引句做及物动词 said 的宾语。He smiled at her and said, I will give you one wish if you give me a bite of your breakfast. 这里头就用了分别用了未来时跟 if 这个从句呢用了这个现在时。啊，这很简单。但你改用了 that 从句的时候注意到时态写法。整个要还原成过去时，受到前面的 smile 这个过去时的影响，还有 said 这个动词过去时的影响，就变成 he smiled at her and said that he would give her one wish if she gave him a bite of her breakfast。 所以这样的话应当是很清楚相当了解的。好，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 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6点到6点半，重播的时间是10点到10点半。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AM774 和 FM92.3。 还有一个消息要通报给大家，赖世雄07点英语一共有230讲，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网 www.ivytw.com 进行购买，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外语广播，在常春藤专场优惠处进行购买。